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到北京移动购新机优惠高达3000元，承诺最低消费可用100积分兑换超值流量包，积分当钱花，快乐加倍享。现在发送 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这个是我们的东京奥运的特别节目， 是的， 燃在东京的雄鸡唱晓的时段， 没错，从今天早上7点到9点都是慧凡康乐在陪着各位。大家好，我是康乐。 我们的节目也是延长到了2个小时的时间啊，这是早上，中午是12点到12点半，晚上是5点到7点，夜间的体坛夜话的时段是延长到了9点到10点半， 没错， 欢迎大家到时候收听。 今天呢，我们这个还要。肯定还得是首先说说女排的事儿啊，已经有很多朋友提到了，东风压倒西风， 别给女排施压了。 对，于老也说现在女排背负东西太多了，好像有点扛不动。那说的就是昨天下午场的比赛，奥运首战，中国女排0-3输给了土耳其队。是的， 陈震也说，女排如果真的朱婷的这个手伤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千万别只想着成绩了啊，光是李盈莹一个人肯定还是扛不住的。 对， 主攻线上对于朱婷的这种依赖。我们依然是这个奥运周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是， 所以现在要给女排姑娘们减负减压。 是，这边工体老球迷也说了，女排昨儿一点状态都没有，看起来比较的焦心啊。美少女也提到了如何调整呢？她说挺危险的。 当然在昨天的奥运赛场上，我们又是日夺三金啊，一天三金的这个节奏。很平均。老傅说：“一日复一日，一日夺三金，健儿齐努力，今日再三金。” 对，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这个两天感觉节奏是非常的平均。但是呢，该拿的项目这几个牌儿提前预计的啊，都拿到了， 一点没手软。尤其是在中国力量上， 对， 我们在举重赛场、重竞技的赛场，这个李发斌一块轻轻松松。10公斤的优势， 没错。 另外一块，陈丽君啊，虽然是很惊险，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牌拿到手里了。 对啊，甲骨安说这个小红花必须要送给这陈丽君啊，太猛了，太猛了，打2遍这个啊，而且 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昨天的奥运赛场啊，您会把这个奥运小红花送给哪一位运动员？ 哎。他也发了这陈丽君的夺冠这个图片啊，说陈丽君的这个气势太凶猛了，尤其他这个表情什么的啊，确实非常具有杀伤力。 另外一个话题，我们还是说说出师不利的中国女排啊。也说说您吧，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这种低谷的时候， 对， 遇到了一个坎儿的时候，是怎么触底反弹的？ 是，心里是怎么调节的？肯定不能这么快就放弃，因为排球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啊，它是小组是一个循环制的比赛，不是说输一场就没有机会了，后边只要好好来调整，如果复刻上一届奥运会中国女排的这个夺冠历程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 好了，大家伙儿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那今天的节目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昨天中国代表团是又斩获了3枚金牌，还有一银一铜进账，跳水、举重 都夺到了金牌。而极速锐评，我们今天也会为大家带来女排完败土耳其，输在哪儿啊？队员状态全无，朱婷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全景奥运会当中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音乐在东京奥运的赛场响起，另外也关注到了乒乓球方面，新闻组合渐入佳境，闯入了混双的决赛。 中超受到了台风影响，苏州赛区的第八轮比赛全部延期到了8月15号。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奥运。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早安奥运，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昨天进行了开幕式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争夺。中国代表团继续保持着第一天的强势，又是三块金牌，现在是以六金一银四铜的成绩继续领跑着奖牌榜。施廷懋、王涵拿到了女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李发彬和陈丽君在举重项目摘得了两枚金牌，而中国射击队又奉献了三枚奖牌。跆拳道赛场，赵帅也拼下了一枚铜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的回顾。首先就是跳水梦之队啊， 对， 在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可以说是不只是一场比赛了，而是一场表演赛，因为太稳了。 这是的，说的这个就是施廷懋和王涵啊，这对老将组合。当然，施廷懋之前已经是奥运冠军，荣誉加身，而王涵呢，这一次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一直坚持到了30岁的时候，终于有机会站在了这个最高的领奖台上。具体的情况，我们请我们前方的记者林苑给各位回顾一下。 凭借着稳定的发挥，中国跳水梦之队在7月25号东京赛场的首秀中，由施廷懋和王涵摘得女子双人三米板的金牌。两位30岁的老将从第四跳结束就树立绝对的领先优势，领先排在第二的加拿大组合将近20分。最终，他们以326.40分的成绩拿到这枚金牌。尽管没有观众的奥运会现场让这场表演带来的回响就像是他们入水时的水花一样压得很低，只有来自队内的助威小方阵在看台上欢庆胜利，可是对于王涵来说，这次奥运会这场胜利却等了太长时间。 在我进村的那一刻，我就已经非常期待这一天了。第一，我觉得我每天的训练也已经就是说非常疲惫了，就可能会有一点迫切吧，希望自己拿到这个回报，当然也会稳稳的去抓住自己的每一个动作技术。现在拿到了，我觉得其实跳完第四个动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人都像在做梦一样。当真正拿到的时候，我觉得还有点恍惚呢。 比赛结束后，施廷懋和王涵这对并肩作战的搭档对彼此说了很多，他们互相感谢。王涵感谢早就是奥运冠军的施廷懋陪自己拿下金牌，施廷懋则感谢王涵让他有了继续前进的动力。虽然这是施廷懋个人的第三块奥运金牌，但更长的奥运备战周期也曾经让施廷懋困扰。赛后一系列金句从他嘴里说出，能听得出来，这些人生道理都是他用心体会和经历的结果。 能够让人变强的，从来都不是这块金牌，而是通往这块金牌的路上，你一次又一次的去直面你的困难，去直面你的问题，一次又一次的去战胜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自己吧。我觉得人在顺境当中做到相信自己很容易，但是在逆境当中同样的人做到相信自己嘛，这个可能就是优秀和伟大的区别吧。能够做到不负时代不负韶华，这是我们两个的使命嘛。 女子双人三米板后，王涵和施廷懋两人也要从搭档变成对手，参加单人比赛。王牌组合将变成双保险，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这一刻开始享受比赛。 这两位老将啊，真的是都是接近30岁，一个是王涵已经30岁了， 对， 施廷懋下个月也要30岁，所以他们那种在赛场上虽然说已经是老将了，但是可以看到 王涵在赛场上，他说他还是很紧张。 对呀、 啊，因为第一次站上奥运赛场，很多的那种力量啊、信心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搭档、 嗯、 自己的队友的。 是因为自己的搭档相对来说是个老司机了、啊， 是 带一带着王涵，俩人在比赛当中显得是这么的和谐。因为双人这个跳水比赛，俩人配合得非常的精妙才行。所以说，今儿咱们互动话题，这两朵小红花，这两位一人一朵吧， 嗯， 必须得送给他俩了。 嗯，我们也来听一听，在赛后施廷懋和王涵谈到了两个人的搭档的过程。因为确实对于王涵来讲，他等待的时间太久太久。之前他跟郭晶晶搭过，跟何姿搭过， 哎呦 啊，跟吴敏霞应该也搭过。 你看人家这个、他的搭档都早早都已经获得奥运冠军了。 嗯，尤其是吴敏霞，多届奥运会的传奇人物啊。 嗯、是， 如果吴敏霞的还依然在队中的话，可能王涵还没有机会来到奥运的赛场。 没错，所以运动员能够坚持的时间很长，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个优势，也是一种禀赋啊，说明他确实这个心里有这个劲儿，另外身体也能够坚持下来。 嗯， 因为王涵他其实很早2008年他就已经到国家队来了，他到国家队来的时间比我长，他毕竟跟他曾经也是跟郭晶晶搭档过，然后跟何姿搭档过，然后现在跟我搭档过，所以说他在单人跟双人方面其实都非常有经验。 双人上我们俩其实就是互相鼓励，然后互相补不足吧，他能带给我奥运会赛场上的经验，跟给我一个就是平时他训练的时候会告诉我注意的什么点啊什么的，是让我收心。 嗯，是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家里人说了，我王涵很厉害啊，那可不是嘛、 嗯、 他曾经都跟各个年代这个奥运冠军搭配，然后一直自己还能坚持下来，这个不是很多人能够做到的。 就是尤其是在昨天听他那个赛后采访，就是自己一直在忍着啊、 嗯、 尽量不哭，但是那个眼泪又夺眶而出，说3岁就已经是进入到这个体育训练的系统里。 哎， 很小就进队，其实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机会，就 是 站上奥运的赛场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 嗯， 终于现在这个梦想落地了。 没错啊，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您奋斗了这个，像王涵他练体育3岁开始练，30岁拿到金牌，练了20几年，但一直他的搭档比如说都已经是特别出息了啊，特别出名了，在这个专业当中取得最高荣誉了，自己始终没有这个机会啊！您还会一直坚持下来吗？所以这一点上真的我是特别佩服王涵的。 初心说，施廷懋说的很好啊，困境时候需要相信自己，这就是优秀与伟大的不同，也送给中国女排吧。 嗯，对， 现在女排的姑娘们也需要重新的去重整心情啊，重新出发，忘掉跟土耳其的这一场失利，好好的打接下来的小组赛。我们也继续来关注昨天的举重赛场啊，在中国力量的赛场上真的都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看到很多的媒体的朋友在朋友圈都发、 嗯、 呵，这做图都已经做不过来了。先说说这个男子61公斤级的李发斌 啊，金鸡独立， 金鸡独立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精彩的这个奥运时刻的表现啊，他是以抓举141公斤、挺举172公斤，总成绩313公斤获得了金牌，这是咱们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的第5金了。同时，李发斌也是创造了挺举和总成绩2项奥运会的记录。刚才有一位家里人李欣吧说，李发斌这金鸡独立呀、啊 嗯、 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真真切切体现了中国力量、中国实力，这让其他选手情何以堪。 嗯，当然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完比赛普通的观众的一种观感啊，认为他这有点凡尔赛了，是不是炫技呀、啊、等等的、 嗯、 但是专业人士其实解读了一下啊，这个动作在他后边改了动作之后举起来出现了一个摇晃的时候，其实被大家就专业人士看这一眼以为他要失败了，但是李发斌做出一个很厉害超级动作，就是这个金鸡独立，其实它是一个补救的动作。这个动作呢也是引发网上的一个热议，李发斌自己也说了，当时其实是什么重心偏了啊，这是个错误的动作，教练老让他改，他老改不了，所以当时没办法了，只能这么调整，那好在还是有实力，他的核心力量强，硬掰给掰过来的。那这个动作其实在训练当中是经常出现的，你看他肯定之前演示过这个动作。 对，就只可远观不可复制， 对， 这是在李发斌他自己的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做这样一个调整，但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我们也连线了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举重协会副秘书长庞高兴，他也对昨天晚上这个金鸡独立做了专业的解读。 实际呢，李发斌呢，这个个人的技术特点呢，在以往比赛当中呢，也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并不像今天这么大的幅度。应该说，在收腿的时候，身体失去了平衡，所以他不得不采取这种方法。应该讲是一个无奈之举，而并不是有意想表现这样一个动作。这完全是符合那个举重比赛规则的，是没有违规动作，其他选手也模仿不了。毕竟是300多斤的重量压在身上，想去金鸡独立还是很难的。不过今天呢，他做出了这个动作呢，只能说明他具备很强的实力。同时呢，这个重量又不是他的极限强度。如果是说，今天他要举178公斤这个重量的时候，想这样金鸡独立就非常难了。实际呢，我们也很担心。过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笑料来谈一谈。实际当时我们都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什么呢？如果当时身体失去平衡，杠铃落下来的话，很可能会造成他受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后果就非常不堪设想了。 嗯，确实，展现了李发斌超强的核心的力量啊，就是据说他这个核心力量有多强，后边这个背肌，大家给自己瞄一瞄。用这个手往后边，看看您的这个背肌能夹住什么啊？据说李发斌能夹一根什么钢笔，这都没问题。 手机 啊，对手机，啊对，这是得多大的劲儿啊！ 加一个多大尺寸的手机啊？多大重量的手机？其实我看，如果大家看了李发斌那个训练的那一段的视频的话，应该就明白了，就他的那个背肌，哎呀，实在是太强悍了， 是太厚了。首先，您得把 有点像绿巨人， 对呀、啊，就是您想做到这样的一个金鸡独立，首先您得把那个背肌得练得相当厚才行啊，然后你还得有劲儿啊，能夹住这个钢笔、手机，才能够达到金鸡独立。所以这个动作真的不是普通人能够模仿的。 嗯，我们也关注另外的一块举重的金牌，就是男子67公斤级这一块牌来的。太惊险刺激了，因为这是一个神奇的大逆转。 是 啊，陈立军啊，也就是胜利军， 胜利，咱还是叫胜利军吧， 因为在他的家乡， 对， 就是以这个胜利军啊这个谐音给起的这名。 是，而且有可能从小人家这个父母亲戚都叫胜利军，可能跟当地的这个口音等等的也是有 关 系的，所以咱们叫胜利军啊。等到这个羽毛球的陈龙的时候，咱们再把它念成。陈就是对了， 对 是吧？ 挺举比赛的时候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的，因为抓举已经是发挥比较一般了啊，就一把加重了12公斤，成功的举起来，最终是332公斤的总成绩，拿到了冠军。所以这个家里人也说，12公斤反超跟战旭刚同样厉害啊。当然这样还创造了新的挺举和总成绩的奥运会纪录，而哥伦比亚的穆斯奎拉是331公斤获得了亚军，意大利的赞尼获得了第三名啊。我们也继续来听一听彭高兴带来的专业解读啊，他觉得这个金牌真的是来的太不易了。 今天呢，在抓举比赛当中呢，申立军只完成了开把重量145公斤，后来呢，在冲击150公斤和151公斤的时候都失败了，而他面临的主要对手来自哥伦比亚的穆斯奎拉，举起了151公斤，也就是说，在抓举比赛当中，申立军呢输给对手6公斤。那么，如果想在挺举比赛当中赢得总成绩，一定是要赢他7公斤以上才能夺得这枚金牌。所以说呢，我用了三个太：太精彩、太惊险。太刺激了，申立军呢，在挺举比赛当中呢，开把重量175公斤，我想呢，作为他的教练于杰呢，可能已经做好了拼莫斯奎拉这个思想准备了。还有个一波三折是什么呢？就莫斯奎拉呢，在试举180公斤的时候呢，场上的执裁呢判为失败了，但是呢，后来仲裁又改判为成功了。那这样我想呢。把申立军呢，实际已经逼到悬崖边上去了。那么申立军呢，在以往比赛当中呢，是在2019年的 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他举起过187公斤，但是呢在全国举重锦标赛上呢，申丽君的肘关节受伤并且做了手术，所以说呢他现在应该讲他的挺举还没有恢复到他最好成绩，可以说他举起这187公斤呢是超发挥，也是最后呢以187公斤总成绩是332公斤赢得了这枚金牌，所以这枚金牌来之不易。 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啊，说说您把昨天的奥运小红花送给谁？ 是、 这边一凡人说，必须是申丽君啊，霸气逆转， 对， 小红花。 这申丽君确实是太给劲儿了，尤其昨天两个举重比赛，感觉都是，这个有点提心吊胆的时候，都给举起来了。然后 RC 也说了，这两位好像都是举重冠军，都是湖南人。哎，你别说， 湖南真是出这个 出举重 天才啊！ 啊，对，女子也是也出这个举重的这个优秀的运动员。是不是跟湖南人喜欢吃辣的有关系啊？ 湖南人是霸的蛮啊！ 啊，对啊，霸蛮精神啊！另外，他这个举重最后就要那一下劲儿啊，真的就像吃辣了的最后那一个劲儿，哎，真敢劲儿啊！ 美少女说有点泪目了，申丽君太厉害了，本来冠军都以为是穆斯奎拉的了，看得他手都在抖，别人都在庆祝， 对、 真的没有想到啊，最后能够实现这个大逆转啊，这就是竞技体育，这就是奥运的魅力。当然在射击的赛场上我们看到在举重赛场上有老将啊，像申丽君这样，那在射击赛场上还有非常年轻的小将横空出世，举重比的是最后的那一哆嗦啊，最后的那一下的爆发力，而在射击赛场上比的真的是稳定性， 是比的也是一哆嗦，看谁不哆嗦 对，就是你看那个运动员的眼神儿， 哎， 甭管是这个江冉鑫还是昨天拿到银牌的小将盛礼豪，你就看他们的眼神就觉得有了 啊， 就太稳了，这个眼神里就有一种必胜啊， 对， 就必杀的那种感觉。 是当然说到这个盛礼豪才16岁的小孩，就他一出来从这个电视镜头里边一看，我说这个运动员怎么这么年轻呢，哎，后来一查资料才16岁呀、这16岁大家想想您周围16岁的孩子是吧，刚刚这是初中，初中刚毕业应该是。 不是盛礼豪也一样跟 初三。对， 跟这个平时我们看到的16岁的孩子一样，也喜欢打游戏 啊， 但是一到了射击赛场上，哎，就好像变了一人似的。 对，说的是昨天下午的这个比赛啊，那场比赛，但是美国选手威廉沙纳确实是非常的稳定啊，最终是251.6环创奥运会的纪录的成绩，夺得了美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的第二枚金牌，也是在射击项目的第一金。而我们中国队的16岁小将盛礼豪是250.9环获得了一块银牌啊，杨浩然是229.4环获得了第三名。 我们也来听一下盛礼豪和杨浩然在赛后的采访。 很享受这个过程，也很紧张，很刺激。我觉得今天表现总体来说还可以，但是有的地方做的还不够好。 决赛前面有点就是没有好十环，其实也都是十环，但是点数太低了，也比较遗憾吧。但是今天整体来说对自己的发挥还是比较满意的，遗憾的地方就是国旗升了，那个没奏中国国歌，这有点遗憾，因为这个确实是今天如果前面再好一点的话，可能后面会轻松一些吧。 两位选手啊，这整个的这个成长的历程完全不一样。杨浩然咱们都知道，在里约奥运会之前，他真的是拿满了几乎所有的世界大赛的这个青年赛的所有的冠军， 是 就差一块奥运的金牌了。但是那一次的里约之旅，连资格赛都没有冲出去， 对， 遗憾的就坐别了里约赛场，然后就进入了一个非常低谷的那种沉寂期，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就是我也。不想再打了啊！我就 对， 可能下一届东京的时候，我就已经回家种地了。 啊、 结果就在东京延期一年的这个时候， 哎， 再问杨浩然的时候说：“哎呦，算了，地太贵，我还是继续的打比赛吧。” 打比赛又重新的燃起对于这个奥运会的热情。当然了，中间他这个低谷时期还改了一下名，杨浩然，现在是白字旁这个就是号手的这个号，就是白。 就是有白色 皓月当空的 号啊，对，白色的这个皎洁的意思。这个皓，原来的皓是三点水的，这个就是浩然正气的那个皓啊。这个稍微把这个名这个字改了，但是这个叫法都是皓，改了之后，哎，得了一个铜牌。这一次啊，希望的未来继续坚持下去，因为射击这个项目啊，能够打到很大的年纪呢，对吧？ 嗯，而且昨天的射击赛场在男子的项目上，真的都是很多的小将啊，拔得了头筹，更好的成绩。那20岁的小将沙娜，2001年出生的这位00后，也成为了第一位拿到了男子10米气步枪奥运金牌的美国选手，又为美国队再添一金。而在昨天上午结束的奥运会的女子10米气手枪的决赛，中国选手姜冉心啊，是以218环获得了一枚铜牌。另外的一名中国选手林月美是拿到了第5名啊，姜冉心也是一位00后。他也说了自己的偶像就是张梦雪， 哎呦！ 但是他恰恰就是在东京奥运会之前的，咱们的国内多次的这个测试赛啊，积分赛里边，把自己的偶像淘汰了 啊， 是他站在了奥运赛场上。那赛后呢，姜冉心也是谈到了自己拿着一枚铜牌的感受， 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从资格赛开始的话，就非常努力去要求嘛，然后也跟教练沟通的。能够把自己赛前准备的一些东西发挥到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可以鼓励自己的。 另外，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跆拳道的赛场。昨天晚上，跆拳道68公斤级的较量当中，赵帅为中国队拿到了一枚铜牌。在对阵韩国名将李大勋的这个铜牌争夺战当中呢，赵帅第三局利用回旋踢啊，漂亮的回旋踢是吧？扩大了优势，并且顶住了对手的反攻，以17-15险胜，是拿到了第3名。本届奥运会，赵帅此前一路过关斩将，闯到了半决赛，但是前2局领先的情况之下呢，他是没能顶住英国选手辛顿的冲击，遭到对手逆转，无缘决赛啊。但是在这个复活赛当中，就是铜牌争夺战当中啊，表现的非常的高能。昨天我也是看了这个场比赛的一个在这个新媒体上面的一个转播啊，确实赢的是相当难。 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在乒乓赛场上的混双这个项目啊。昨天许昕有一个小动作，还是让网友看到了大蟒很可爱的一面，就是比赛里他拿起球刚准备要吹，还没吹呢硬生生的憋住了， 哎呦， 真是欲吹又止。因为这一次因为防疫的要求啊，是不允许乒乓球的运动员吹气的。 对啊，就是不允许吹。我估计其他项目有可能也会有相似的这样的规定，所以脑洞大开一下啊！多亏这次中国男足的主教练李铁指导没去奥运会， 嗨， 否则得吹多少下，是吧？ 就否则得 吹头发 憋成什么样了 啊？对， 就 是 每次想吹的时候都欲吹又止啊，这种感觉。当然呢，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关注到在乒乓球的赛场上，混双的铜牌战和决赛都会是在晚上的7点来进行，而男单和女单的第3轮是在下午的2点35分来进行，所以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那对于新闻组合这一块混双的这第一个项目啊，真的是他俩希望志在必得， 对， 好在大热已经被淘汰了，中国香港的这一对组合已经是被法国组合淘汰了，那这样的话新闻组合进入到决赛当中，那就更是有着更大的把握。 没错， 来听一下记者沈彤带来的报道。 在昨晚率先进行的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混双项目一场半决赛的争夺当中，中国的许昕刘诗雯组合势如破竹，以4-0完胜法国的勒贝松袁嘉楠，顺利闯入了今晚的决赛。赛后刘诗雯表示，两人取胜的关键在于调动的比较积极。 我觉得还是我们整个的这种场上这种调动，包括一进场以后就投入的比较快，我觉得还是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实力，首先还是以我为主，打出我们自己的好的状态和好的球。其次，其实对手是有一些特点的，但是我们赛前也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然后今天我们这种针对性还是执行的比较好。 第三局大比分落后的法国组合加强进攻，新闻组合一度曾以7-10落后，不过面对3个局点，两人通过主动上手和发球抢攻等手段连得3分，并最终以13-11逆转拿下第3局。对此许昕认为，当时两人的心态把控的比较理想，没有给自己太多压力。 首先我们

最终呢，你一定要去争金夺银， 嗯， 就不争金夺银的这种传奇，延续自己的奥运梦想，同样也值得让人鼓掌， 没错， 同样也值得让人去为他送上小红花。 这边阿昭也说把小红花送给女篮三对三的杨舒雨，哎，杨舒雨和这个五人篮球那边的杨立伟俩人是姐俩，你看一个三人篮球，一个这个五人篮球，打的都挺好的。这边 Week 也说了，女篮三对三啊，这回好像对比之下比男篮那边要强不少。 嗯，老傅说小红花还要献给狼指导啊，因为始终相信昨天狼指导的战略战术是在诱敌深入。 那您这个敌诱的有点太深入了吧？ 是0-3输给了土耳其啊！真的，狼人岛恐怕心里也没有做足这样的准备啊。 没错， 那我们依然是要鼓励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我们也继续来回顾昨天的这一场比赛，0-3输给对手，尤其是后两局都是14-25输掉的比赛，这还是一个非典型性的失利。 是的， 我们也来听一下记者金泽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21-25，14-25，14-25，中国女排东京奥运会上的首秀遗憾告负，0-3输给土耳其女排。本场比赛双方均派出全主力阵容出战，力争取胜。但三局比赛过后，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表示，队员表现得很被动。 打的都很被动，什么都没有，完全不在这个节奏上，所以我们要尽快的调整，因为土耳其一直是比较成熟，而且国际大赛打的很多，这两年，对，所以我们其实对他不陌生，他今天打的战术也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主要是自己，然后自己进攻不下，你拦防没有，就很难得分了。 三局比赛，中国队均处于被冲击的状态。第二局，李盈莹换下朱婷变阵，但收效甚微，一度让土耳其8-0领先。郎平表示，朱婷手腕伤势并未痊愈。 朱婷今天是非常低迷的，一个是她一传上不来，我们就很难打快攻。往常是龚翔宇帮她，也可以就两个人换着接，但是今天小宇接得也不好，所以就更被动了。另外一个，他的手腕的伤势一直是有，发不太上力，所以我们后面也就换了李盈莹啊。我们下面反正还要尽快的把自己的节奏踩上，把自己的状态调整过来。 谈起接下来的比赛，郎平表示要一场一场打比赛。 对，我们一场一场来吧，一个球一个球来。 4年前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同样是开局不利，但通过顽强的拼搏，最终夺得了冠军。但中国女排队员张常宁则说，要忘记过去，认真打好接下来的每场比赛。 我觉得里约都是过去式了，对，我们还是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嘛。今天就是一个从零开始，然后今天确实发挥的不是特别好，我们也是会尽快的去调整，然后着眼于下场比赛吧。 中国女排在小组赛阶段共有5场比赛，每2天打一场小组赛，先后对阵土耳其、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和阿根廷队，积分排名前4的球队晋级8强。1/4决赛的比赛日期是8月4号，半决赛是8月6号，冠亚军决赛则是8月8号。 嗯，确实啊，看这个排球比赛，我挺喜欢看男排的， 嗯， 那种发球直接就是得分的， 就是欧美的男排 啊，对啊， 绝对的速度和力量， 没错，就是奥运男排啊，也是这个特点。其实一个精髓就是啊，排球比赛要对冲啊，节奏非常快啊，你得一分我也得一分啊，互相这样的冲击。但是昨天看到中国女排在这一点上，没有能够有回应，就是土耳其啊，粉红头发那个姐姐，外号叫表弟的这个杜特库尔特啊，应该是非常厉害的。昨天表现的这个 女版樱木花道 啊，对呀，高能的一个队员，人家好几个这个年轻的姑娘能够对中国女排反复的冲击啊，我们这边没有反冲击的，这一点就是问题了。 但是大家伙都给女排在加油打气啊，4955说没事儿的，女排会警醒的，一定会有人办了土耳其，小组别出现啊，出现就冠军，呵呵呵。 哎呦， 我们现在就是奔着小组赛，即便是打的会比较的艰难，就像是5年前的里约那样，但是依然相信女排的精气神能够完成这样的神奇的逆转吧。 是， 潘 Sir 也说希望女排是老虎打盹啊。 对，稍微打个盹，然后这个重新睡醒的时候啊，震惊世界。当然了，也有朋友提到的，这是 土耳其队的主教练古德蒂啊，说他是一个中国队输球的原因，因为他太了解中国队，太了解朱婷等等的了，是的， 也太了解郎指导了 啊，没错， 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又在东京奥运会上小组赛的首场比赛折戟了，没有关系啊，接下来调整好之后，也复制一下五年前第二场3-0赢意大利的那种神奇。 是，接下来咱们进入到极速锐评啊，来听一听排球评论员丁文斌赛后的一个分析啊，他认为说土耳其是多点开花超常发挥，而中国女排的发球拦网都不理想啊。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好了，极速锐评，我们就说说啊，完败土耳其到底是输在哪儿了呢？队员的状态不好，尤其是朱婷一个点受到了强力的阻击之后，没有其他的更多的办法。 是， 我们也来听听丁文斌指导啊，我们的排球评论员带来的分析。 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的首场比赛当中，以0-3负于第一个对手土耳其队，这场比赛的失利呢，也是出乎了很多球迷的预料。那么分析他失利的原因，其中有几点。因为在赛前我曾经说过，首先呢，奥运会的首场比赛可以说就是遭遇战，是非常难打的比赛。谁能够尽快的进入比赛状态，谁就能够占得先机。那么这场比赛呢，土耳其队他面对的是奥运会的卫冕冠军，所以他的姿态放得很低，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心无旁骛的去冲击中国队。所以他今天无论是在发球、扣球、拦网、防守、串联等等环节都做得极为出色，实际上是超出他应有的水平。在这种冲击下呢，中国队自身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我们的发球们没有很好的抑制住对手的接发。因为土耳其队呢，他是右翼的边攻和两个副攻是他的主要进攻，而他两个主攻呢，硬实力一般。但是今天呢，两个主攻打的也是风生水起，他的两个副攻居内什和艾达，加上卡拉库尔特以及两个主攻得分都上双，那就说明他的进攻打的是非常的顺畅，我们的发球并没有很好的抑制住他们。第二个呢，我们的拦网，由于他的进攻多点开花，所以给我们的拦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第三呢，我们的接发球，今天接发球的性能不好，所以没有很好的组织起很多有效的进攻，也是导致本场比赛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场比赛呢，在赛前我也曾经分析过，由于朱婷之前呢在土耳其联赛打了三个赛季，在这个瓦基夫银行俱乐部，而土耳其队的主教练古德蒂就是瓦基夫银行的主教练，所以他对于朱婷的技战术特点是非常了解的。就是朱婷也是被土耳其队抑制住，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加上自身有一些伤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郎指导还是做了很多的应变。第一个呢，是用李盈莹换下了朱婷，因为李盈莹毕竟是一个年轻队员，又是一个左手主攻，她的进攻的高度和线路是和右手是不一样的。同时呢，还进行了二环的更换，以及接应的更换，还有两点换三点的战术等等，包括副攻的更换，实际上郎导都是一直在调整阵容，一直在让球员尽快的适应比赛。但是呢，土耳其队的发挥确实是非常出色，这些球员即使进行了更换，也没有有效的抑制对手。因为从整个的赛后的统计来看，土耳其队的扣球46-28，远远高于中国队，拦网9-4，这两个数据就能看得出来。同时呢，虽然发球土耳其队只直接得到了4分，但是他的很多发球的性能是非常好，破坏了很多中国队的有效接发球，导致中国队形成不了战术进攻，进行暴露性强攻。而土耳其队今天的拦防又极为出色，所以导致他们进行了多次的反击进攻。从三局的统计来看，他们每一局的反击扣球得分都在6-7分，这个数据就是相当好。还有一点呢，就是土耳其他虽然发球失误很多，但是他把发球的性能完全发挥出来，这也是导致中国队没有进行有效的多点进攻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在后边的比赛呢，我相信郎导还会把这些球员不断的进行轮换， 啊，让他们尽快的适应比赛，让他们尽快的融入到比赛当中，把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发挥出来。 看到大家伙在咱们的几个平台上也都在聊女排， 嗯， 一号线说土耳其这防守确实有点超神了，而我们的这个 Mr. Week 说咱那拦网啊也是简直了，这个拦网的成功率就好像没这么低过哈。 是，这个对比一下，尤其这个伤害就出来了。这土耳其，卡拉库尔特啊，就是这个粉红头发这个姐们儿啊，妹妹吧，啊，跟他的队友双人拦网，就这个概率太高了，就连续的这个拦了几个之后呢，中国队感觉不敢打了啊，队员有点蒙圈，你看那个表情啊，尤其有朋友对比了跟里约奥运会的时候中国女排后来的那个劲儿啊，脸上那种杀气一相比啊，昨天完全是被对手给抑制住了，就蒙圈了，现场是。 嗯，所以确实这个比赛也挺非典型的啊。杨晓倩说自由人不行，一传不行，这肯定进攻就受阻了呀。 嗯， 一传一直是咱们的老问题。 是，好像昨天比赛打得有点一无是处啊，啥啥都不行。这个关键是新人啊，这个有朋友也提到了，中国女排近些年在里约夺冠之后，非常厉害的新人好像没有冒出来，而其他世界的强队我们都看到了，都是年轻的姑娘啊冒出来的，这个非常的猛，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排球比赛就是一个对轰的节奏啊，双方都是把武器摆出来，看谁这火力更强啊，在这个对比之中，朱婷又有伤啊，中国女排在这上真的是对不上现在啊。 我们也是为女排的姑娘们继续加油打气吧。 嗯， 好好的调整，接下来要面对美国女排了， 对， 这得重新的调整好自己的那个节奏跟状态，也适应好，如果真的是朱婷的手部的伤势是相对啊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一点，那也会影响接下来的比赛。 嗯，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跳水这支梦之队，在女子双人三米板的项目当中，昨天中国组合世乒茂王涵是拿到了这块金牌，东京延期的这一年其实最好的保障，成就了王牌之势。来听我们的记者齐良博带来的报道。 7月25号，中国选手施廷茂和王涵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中以362.4分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施廷茂表示，这块金牌是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献上的最好的礼物。 这块金牌确实也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属于我们祖国的，因为7月份是我们祖国100周年的大日子，我们也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为祖国献礼吧，能够做到不负时代不负韶华，这是我们两个的使命嘛。 去年的3月30号，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联合宣布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当施廷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说自己的内心是崩溃的，本来倒计时牌就剩2位数了，结果第二天一来又变成了400多天，他当时就不想练了，好在凭借坚强的意志他挺了过来。 我觉得国家对我们运动员现在也是越来越支持了，各方面的保障啊，包括一些待遇上面，这对我们来讲都非常的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吧。我觉得能够来到这里参加比赛就已经是说明了很多问题吧，也是这次奥运会能够顺利举办，确实也是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来到这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创造人生的价值。 受疫情影响导致东京奥运会延期的这过去一年中，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在内的各方都给予了运动员们高度的关注和关怀，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保证了运动员们的训练质量。王涵表示， 我觉得国家对我们的最大的就是付出，就是我们能有一个在这么很严重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去训练，而且我们还可以日复一日的去巩固自己的技术，场馆什么的都给我们保障着，然后也保障着我们就是运动员们隔离的问题，这些都保障得特别好，所以能让我们今天来就是用满满的实力技术去冲击。 这是中国跳水梦之队本届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同时也实现了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的奥运5连冠。 跳水确实在国内也是非常有人气的一个项目，当然了，我相信这两天中国举重队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粉丝。我们继续来说说举重的事啊。 对，中国力量啊，这也是梦之队啊，举重梦之队。 对， 是啊，当然中国举重队已经为中国代表团拿下三枚金牌了，也占目前中国队金牌数的半壁江山。三枚金牌夺得方式是有所不同，侯智慧一骑绝尘，李发斌金鸡独立，加上施丽君的超级大逆转。所以说在谈到中国举重队的这八个参赛项目的时候，我们也是继续连线庞高兴，他说都有这个争金的实力啊。 我们这次出征东京奥运会的四男四女，有七位选手啊，目前都保持着他们所在级别总成绩的世界纪录，只有女子87，汪周雨虽然她没有保持这个总成绩的世界纪录，因为这个世界纪录呢是在2018年国际举联更改级别以后，国际举联设定的这样一个世界纪录。那么她这个级别虽然没有打破，但是呢，她目前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他是286公斤，应该讲领先其他选手都是在15公斤以上。所以说呢，这次的出征我们的八个选手啊，具备一定的争金实力。不过呢，奥运会的比赛确实很残酷，偶然因素也很多。同时呢，其他国家的选手啊，可以讲也是非常重视奥运会这样一个大型比赛。我看到了竞争啊，远远超过了世界体重锦标赛这样一个场面，并且呢，大多数选手我看都是提高了成绩。按照以往的比赛，包括我们这个今天看到的男子67公斤级比赛，以往比赛呢，国外选手最好只有330公斤，而今天的莫斯奎拉呢，实际呢还应该有2到3公斤的余量。所以说呢，我们虽然出征选手具备一定的争金的实力，可是呢，很多因素还是不可预测的，加之呢，国外选手啊，受疫情影响呢，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在一起比赛，对他们的了解还是不够的。通过前几个级别的比赛，也明显的感觉到国外选手的进步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呢，在后面的还有我们五个级别，我想呢，如果我们正常发挥，都具备一定的争金实力，在这次呢征战东京奥运会呢，我们的任务和目标呢，是要创造中国举重队参加奥运会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很有信心啊！ 这是说 历史八个满额席位，然后还要创造历史最好成绩，那就是八金包揽、 包圆儿啊！当然了，我们也看到外国媒体的对于中国举重的一个点评啊，包括美联社也是称赞了中国举重队的表现，说中国举重队有望完成历史性的横扫啊，用横扫这个词儿了。同时李发斌做出的金鸡独立也让外国媒体感到震惊啊，他们也指出说中国队在东京奥运会举重比赛里保持完美记录，来到东京的八名举重运动员都是金牌争夺者，一切都有利于他们完成历史性的横扫啊。传统竞争对手朝鲜队是缺席了东京奥运会，一些举重强队也派出了规模较小的阵容，尽管有14项赛事，但任何举重队最多都只能参加8项。而对中国队来说呢，这意味着他们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一些世界纪录保持者甚至是留在了家里，这就证明了中国举重队在项目上人才的一个深度。 一号线说这是日进三金，每天3块金牌啊，真看得我们觉得很荡气回肠的。 对， 看看今天中国军团有哪些收获。那昨天在其他的一些项目上，中国军团也是有所斩获的，比如说在羽毛球的小组赛，国羽继续是一局不失，保持全胜。但是相比之下，单打赢的轻松，混双呢都是硬仗。四位单打的国手昨天迎来的都是东京奥运会的首战，女单一姐陈雨菲还有8号种子何冰娇都只花了20分钟就结束战斗了。男单的小组赛，石宇奇是连下2局轻取了马耳他的一位选手叫阿贝拉，同组的另外一名选手感染了新冠肺炎提前退出呢，石宇奇已经是确保小组出线了。老将陈龙21比10、21比9同样是非常轻松的战胜了穆斯特。而混双方面，郑思维华雅琼对阵的是荷兰的组合塔伯林皮克，头号种子第一局和对手纠缠到了15平才把比分拉开，第二局是在局末的时候18比20落后连得4分惊险取胜。另外的一对混双的组合王玉律黄东平迎战的是中国香港的邓俊文和谢颖雪，那他们呢最终21比12、21比18 拿到了胜利。男双的赛场上，刘雨辰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生日啊，他的搭档李俊慧是21-14、21-13战胜了德国的组合拉姆斯福斯和塞德尔，获得了小组赛的第二场胜利。而同一天，日本的名将桃田贤斗亮相男单，直落两局，也横扫了美国的拉姆。 昨天游泳项目第二天预赛结束了，在男子100米仰泳的预赛当中，两届世锦赛冠军徐嘉余以52秒70排在预赛第三，轻松进入到半决赛当中。而女子100米仰泳，中国选手彭旭伟以59秒78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了预赛第九位，杀入半决赛。世界纪录保持者澳大利亚选手凯利麦基昂是游出了57秒88，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女子400米自由泳预赛当中，中国选手李冰洁4分01秒57排在小组第一位，并创造新的亚洲纪录。中国另一位选手汤慕涵是4分04秒07排在第八，同样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游泳的其他的项目啊。昨天上午结束的4x1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中国是排在了第七，也是破了亚洲纪录。而100米蝶泳的半决赛，张雨霏排在第一名晋级了决赛，而且这个第一的含金量也非常足， 对， 优势比较明显。那男子100米蛙泳的半决赛，中国的尹子蓓排在小组第二，总排名是第四，也杀进了决赛。而昨天另外的一支很有希望的女队，就是中国女子曲棍球队，迎来了东京奥运会 B 组首战的对手，就本土的东道主日本队，凭借着谷炳凤的两个进球，还有梁美玉的绝杀球，中国队4-3击败了东道主，这也是中国女曲从2017年以来第一次击败日本队，又是在日本队的家门口。 对， 我们也来听一听中国队的主教练王阳和队员谷炳凤的赛后是怎么来点评的。 这样，我们一个呢，就是说有球权的这种情况下，对球权的这种方向的这种控制，球权的这种要求，这方面还需要再努力一些。 我们整个队吧，就是一直就是这个比赛这个比分嘛，一直打得上上下下的嘛，所以就是每个人没有放弃，而且都特别有信心，我们都拿下来。 另外，咱们再来说说昨天奥运女子三人篮球的较量，中国队是迎战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队，最终呢是以中国队20-13战胜对手，目前小组循环赛是3胜1负。本场比赛当中，杨舒予和王丽丽各得7分，而张芷婷是得到了5分。但是这女子三人篮球这边风景稍微好一点，而男子三人篮球，中国男篮是18-21不敌荷兰，开赛至今是未尝胜绩。当然，表现最好的球员是胡金秋，几乎包办了全部得分，一个人拿下了17分，创下本届比赛目前为止的一个记录。而荷兰队的范德尔是得到了8分。 所以这个三人篮球同样也是一个依靠团体的，就共同的努力啊，一个团体项目，你单靠一个人的，得分也难以去撑下全场。 对， 所以在这个项目上，中国男篮啊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去学习。那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啊，一个是说一说昨天的奥运赛场，您把这个奥运小红花送给谁？那另外呢，也说说中国女排现在的这个感觉啊，也说说您的生活当中，如果是遇到坎儿了，怎么触底反弹？ 是我们马上一段片花广告，一会儿第三时段精彩继续。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 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近期多降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体感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比较舒适。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人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现在已经来到了8点01分，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康乐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人在东京》第三时段，这是我们的雄鸡唱晓的板块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从7点延续到9点， 没错。这是早上的2小时，中午12点到12点半啊，大家也来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下午金戈铁马是5点到7点啊，同样是2小时。晚上的体坛夜话9点到10点半，一个半小时。另外，我们整点都会有东京快报。 所以全天的节目接近10个小时啊，加量不加价， 对， 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奥运。当然，在东京奥运，除了我们来关注各样的奥运赛场的消息之外，还得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啊，得有一些新的玩法。所以我们推出了一个叫“东京名侦探”的听友互动活动。各位家里人啊，您在快手客户端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账号，看我们东京奥运会前方的四人报道团队拍摄制作的奥运 Vlog 的短视频。每天在雄鸡唱响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提一个问题，问题的答案就在记者的短视频当中。每天我们会从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选取一个人，送出2022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为奖励。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那今天的问题是，东京奥运会报道团队的伙食怎么样呢？因为昨天我们的前方记者发布的视频当中，记者来到了主新闻中心啊，去尝了尝那儿的餐点，说那儿点餐啊，就跟拆盲盒似的。所以今儿的问题就是，一共有几种盲盒？还有一温馨提示，就您可以在我们的快手账号发布的短视频里边去找出答案。在今天傍晚5点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我们会公布答案，并且选择随机抽取一位听众啊，为您送上奖品。 这边看到还有朋友，问我们这个读音的事儿啊。北国板凳说了，这个胜利军难道不念陈吗？跟陈龙是一个字。这里我们第一时段您肯定没听着， 您肯定打开电梯晚了。 对，这是跟着人家家里父母亲戚从小就叫胜利军。 对 啊，咱们而且 是取自这个胜利军 啊，对， 这么一个谐音。 是，而且也跟人家当地可能这口音有关系，所以咱们就是入乡随俗吧， 尊重人家从小到现在啊， 对， 这个习惯就叫胜利军啊。我们也从这个时段开始继续来回顾一下 中国奥运代表团昨天的精彩表现以及今天的看点，因为今天其实还是有多场比赛非常值得关注的啊，比如说9:25游泳的多项决赛就要开始了，在女子100米蝶泳的这个决赛当中，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张雨霏 以 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了决赛，看看张雨霏是不是能够一骑绝尘。 对，看看霏霏怎么样啊，在这个泳池里边能不能像飞鱼一样啊飞起来。 另外晚上的时候，晚间也有多场的重磅比赛，18:00是体操的男团决赛，而19:00是乒乓球的混双决赛，到时候也会打响啊，大家都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 对， 在举重赛场上，刚才我们连线到的专业人士啊，很高兴说举重有望八金包揽。 对， 我们看看18:50的时候，举重赛场上的女子55公斤级决赛，是不是中国军团又要再添金牌了。 是，当然刚才有朋友也问说这个乒乓球混双是谁对谁啊，肯定是其中一方我们中国队的新闻组合另一方呢就是这个日本的名将水谷隼和伊藤美诚的组合，人家东道主组合。 对， 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啊，我们赢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反正看之前的这个混双的对战确实差距是比较大的。 对 啊，给伊藤和水谷一点点信心，我们 是就是但是 放他们一点点 啊，放一点点行。对，这乒乓球的这个传统技能嘛，就是稳赢的比赛稍微的照顾一点面子就行了。 我们也来听一听本台的在东京的记者齐良博带来的昨天综述以及今天的比赛看点。 昨天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再添三金，目前以6枚金牌的成绩位居金牌榜首位，中国红依然是赛场上的主色调之一。跳水女子三人双米板决赛，施廷懋、王涵表现出了高人一筹的稳定性、同步性，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夺得金牌，为中国军团实现了在这个项目上的5连冠伟业。今天下午1:50，中国跳水梦之队的黄金组合陈艾森和曹源将向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金牌发起冲击。举重赛场展开了男子两个级别的对抗，中国的大力士们大显身手，李发斌、盛立军包揽了男子61公斤级、67公斤级2枚金牌。61公斤级的比赛，李发斌总成绩和挺举成绩双双打破奥运会纪录，也成为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第一位男运动员。而盛立军在抓举落后对手6公斤的情况下，挺举比赛完成逆转胜夺冠，同样打破总成绩和挺举的奥运会纪录。今天晚上6:50，廖秋云将在女子举重55公斤级项目中力争金牌。承载着中国游泳在东京奥运会上夺金希望的张雨霏，昨天在女子100米蝶泳半决赛中以小组第一杀入决赛。今天上午9:30的决赛，张雨霏需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湖北选手严子蓓昨天同样晋级决赛，在今天上午10:10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他将全力出击力争金牌。射击项目中，中国军团夺得1银2铜，小将盛礼豪和名将杨浩然分获男子10米气步枪亚军、季军，江冉鑫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的铜牌。昨天中国女排首次亮相东京奥运会赛场，以0:3爆冷不敌土耳其女排，状态还需调整。此外，今晚8:00作为本届东京奥运会新设项目的乒乓球混双比赛，中国选手许昕和刘诗雯将力争为国乒拿到开门红。两个金牌日结束后，已有11个体育代表团出现在了金牌榜上，中国代表团以6枚金牌的成绩继续领跑，东道主日本以5枚金牌紧随其后，昨天同样夺取4枚金牌的美国军团暂列第3。 周扒皮，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混双赛场，说别奶啊，现在千万别奶啊，日本那俩不好打，太皮实了，尤其是在混双这个项目上，日本也是做足了准备。 对， 为什么设立混双这个新项目，不就是为了对付中国军团吗？ 没错啊，当然我们中国队这边是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啊，你认为这个是个突破口，我们这边也派出了最强的组合，刘诗雯和许昕是吧？啊，其中刘诗雯，就说实话，打女单的实力都是绝对够的啊。 小枣啊， 小枣一直都是女单在某一个时段的这个，我认为是某一个时段内的一姐啊。但是这次 打混双，他这个任务也非常的重。我看了昨天这个水谷隼和伊藤美诚的这个比赛啊，跟这个中国台北的选手的比赛半决赛，他们赢了，但是感觉他们赢的也并不轻松啊，只是在最后的关键球拿下了，好像没有我们这对组合的优势这么大。所以还是更加的看好我们中国组合吧。 地铁一号线说到了上午场的游泳的赛场啊，说张雨霏拼两枪了，体能是个考验，不过看状态越来越好，真的是这样。就在这个一百蝶里边，我们看在预赛里边张雨霏就表现得非常不错，也是第一的成绩啊。但是你看他最后的后程到后五十米的时候有一点稍稍的降速，稍稍有一点点，但到了这个半决赛的时候后五十米表现得非常，就绝对速度一直在保持着， 是 真的是这个状态越来越出来了。 对， 相信今天的决赛张雨霏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 是啊，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另外深秋说了，男女游泳除了张雨霏之外还有谁有夺金的项目的这个可能性的？那应该就是 老将徐嘉余， 对， 是第三，总成绩第三进入到的决赛。 是 严子贝呢，是总成绩第四进入到的决赛。所以这两位啊，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冲一块奖牌吧。 没错啊，尤其是嘉余啊，看看他的这个表现，对，都叫他嘉余啊，这外号嘉余是，游得快呀 啊，希望他能把这个之前的那个好的状态重新的找回来。这边四九五五也说了，今儿估计又得是至少三斤啊，一天三斤，大家算吧。 对 啊，可能就提早能完成大家的心里的预期的那些金牌数，比如说达到30块啊，是不是能尽快达到啊？ 我们今天呢还要关注一下体操赛场啊，因为今天的晚间的比赛很重磅的，就是男子的团体决赛。上一届奥运会咱们男子体操队是屈居在第三位，没有能够创造这个奥运会团体三连的辉煌。那这一次男团的决赛赛场要上演的是中国队和世锦赛冠军俄罗斯奥委会队的这个对决。上一届奥运会的冠军日本队也是强硬的这男子汉之间的对话，所以我们就继续来关注吧。而举重赛场刚才我们说过了，女子55公斤级也是在晚间进行，18:50，世界冠军廖秋云要参加这个级别的争夺啊。近两年的国际比赛战绩，他是很有希望为中国举重队再添一金的。所以刚才庞高兴庞扰说的真的不是这个大话啊， 是 举重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啊。跳水呢就更稳了，男子双人10米台，中国选手老将曹源和陈艾森的目标一定是冲击金牌。 对啊，游泳赛场今天产生女子100蝶、男子100蛙、女子100字，还有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4枚金牌呢。刚才给您介绍，我们中国选手张雨霏在女子100蝶的比赛当中是有望夺牌。另外呢，滑板今天也会产生女子街式赛的冠军，击剑决出女子佩剑、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皮划艇是决出激流回旋男子皮艇的金牌。柔道进行女子57公斤级、男子73公斤级两个项目的争夺，而自行车项目是决出山地车男子越野赛的冠军。射击赛场是进行男子女子双向飞碟的争夺战，而射箭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赛，届时产生该项目的第3枚金牌。在跆拳道赛场会决出男子80公斤级、女子67公斤级的冠军。另外铁人3项会产生男子的个人冠军。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全景奥运会，我们来关注一下奥运赛场的一些周边啊。昨天在中国女排和土耳其的比赛赛前大家如果看了我们在抖音和快手上的记者发回的短视频，应该已经了解了，有十几位日本当地的华人球迷在比赛场馆的入口处等待着中国女排的到来。他们没有机会进入到赛场看比赛，但就是想在那儿坚守着瞧一眼中国女排。 是应该中国女排一出来啊，他们的那个欢呼声啊，大家从那个短视频当中都能够感受到现场那种热情。尽管只有十几位但是呢却非常的感人。我们也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中国队，中国女排， 中国女排， 当中国女排乘坐的大巴车开到有名体育馆的时候，已经等候了几个小时的球迷早已按捺不住他们的激动，高举手中的五星红旗，用最大的加油声为姑娘们送上了祝福。 大巴车里的郎平指导和队员们也向大家招手回应，表示感谢。 我是在这边工作， 都认识还是自发都来这 儿？自发组织来的。然后我们就在这边，自发组织。我们都不认识，一开始也不认识。然后我们来的时候，大家人就越来越多。 特意准备的国旗是吧？ 对，特意准备的国旗，不管是女排也好，或者其他国家队的也好，我们都想看。然后今天这不是，咱们 第一场 比赛，女排的首秀。然后咱们过来给中国女排，虽然不能进场观看，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场外给女排加油，希望能有一个好成绩。 球迷小姚告诉记者。他们都是生活在日本的华人，有的在东京，有的甚至从其他城市特意赶来，就是为了能近距离的看一眼中国女排。不过由于不知道球队的大巴车什么时候到，所以他们有的人已经等了4个多小时，有的也等了2个小时。每次有大巴车过来，他们都会非常的兴奋，生怕错过中国队。 您等2个小时了？ 我大概4个小时。 一会儿就要来了是吧？ 对，一会儿就要来了。 中国队加油。 其实如果不是疫情，这些球迷早就买好了女排和其他有中国队比赛的门票，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城市看到国家队的表现，但现在他们只能用等待的方式来和女排有个短暂的碰面。听到记者要去现场采访女排的比赛，几个球迷纷纷和我要了联系方式，他们说只希望我可以在第一时间发几张现场的照片给他们，这就足够了。其实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算中国女排的铁杆球迷，他们也只能叫出郎平、朱婷、张常宁等几个名字，但就是女排情节、女排精神让他们才如此的执着，而这一切都因为对于祖国的热爱。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没有观众的奥运赛场，真的这是一届很特别的奥运会，但是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冷清，各个场馆也都用自己的方式来调动着运动员的情绪跟热情。比如说昨天的女排赛场，我们是看着女排，哎呀，在场上真是，尤其是在第二局开始之后0-7输的， 是 让人家打得落花流水 啊， 心里着急。但是昨天的女排比赛的赛场情绪响起了我们很熟悉的音乐的 《西游记》的音乐，就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噔噔噔，就这个想起来了， 要变身了，大圣要变身了 啊！ 来听听 大闹天宫了 报道。 听到这个音乐，大多数人都会非常的熟悉，这首老版《西游记》的片头曲成为了几代人儿时最美好的回忆。不过记者现在听到这首歌不是在暑假的电视里，而是在东京奥运会女排的赛场。每当中国女排得分或者暂停休息的时候，现场就会响起不少中国的歌曲，比如卡路里、最炫民族风、小苹果等。这些脍炙人口的背景音乐也用特别的方式给中国的运动员加油助威。来自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慈心在现场采访文章比赛，当他听到这些中国音乐的时候，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温暖。 对，听到了有小苹果、卡路里还有西游记等歌曲吧，然后还是觉得挺新鲜的，也挺温暖的吧，觉得在这样一个国际赛场上，就是没有想到会听到有中国的歌曲放出来。 其实奥运会的团体项目的安排一直非常的贴心，主办方会为每支球队准备他们专属的背景音乐，比如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篮球比赛中，周杰伦的龙拳就曾经响彻赛场。钱江晚报的记者宗倩念说，在没有观众的现场，赛事团队这样贴心的安排确实给球队起到鼓舞的作用。 就空场了嘛，因为没有观众了，就确实我看这场的话就是也特别想念，如果现场有中国观众的话，肯定就是会不停地给我们落后的这个女排姑娘们加油嘛。然后可能也 DJ 也是考虑到这种，然后就是放一些中国的音乐，就是来这个队伍能够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力量吧。 其实我们熟悉的这些神曲不仅可以成为广场舞的必选，在奥运赛场上同样可以添彩。中国体育报的记者苏畅说，中国很多音乐已经被东亚甚至全世界所熟知，正在有着更大的影响力。 作为运动员和教练员，在这种世界大赛上、国际大赛或者奥运会这么高级别的比赛中，能够听到自己熟悉的旋律，肯定会非常振奋，也会对他们的表现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影响。随着大家文化交流的增多呀，随着我们的这种影视剧包括流行音乐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定这样的影响的。而且我们的这种中国特色的音乐啊，确实也是非常动听，可能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民都会比较喜欢吧。 是提到 现场音乐啊， 对， 这个在奥运的赛场上，这个叫体育展示， 是， 嗯， 这展现了这个不同球队这样的一个文化，但是这音乐也是文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Mr. Week 说：“咱没点别的音乐可选吗？小苹果啊，卡路里啊， 说 燃烧我的卡路里 啊，说这是广场舞的音乐都选进去了，它是主要图一热闹。另外，你说这个音乐特别好的音乐，咱们选了，不跟您说了吗？《西游记》的这个曲子《云宫迅音》，就是多好听啊！大家把那个听一下。”啊，真是特别仙儿的感觉，配中国女排， 所以一定女排姑娘们啊，也像是那个就在天宫上一样， 仙子是吧？ 找到那个变身的感觉， 是啊，希望中国女排重新的给我们一种仙气满满的感觉，七仙女下凡，下场比赛啊，把这仙气给找回来吧。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这一次的奥运会的不一样之处也在于疫情的原因啊。昨天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发布消息说，包括来自海外的两名选手在内，新增了10位奥运相关人士在新冠检测当中呈阳性。本月以来，奥运的相关人士阳性病例累计达到了137人。新增的10人当中，除了2位选手之外，还有6位奥运相关人士、业务委托工作人员和媒体各1人。那其中居住在海外的有8人，居住在日本的有2人。2名选手都是入住奥运村的荷兰赛艇选手和住在奥运村外的德国的自行车选手。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国家代表团昨天的表现。男篮首日就出现了冷门了，这是美国 梦之队啊， 没错， 一上来就得清醒了， 是有点梦游的感觉啊。法国队是83-76战胜了美国男篮啊，美国队是在2004年雅典之后再次在奥运会的首战输球。当然了，之前在热身赛当中美国男篮就输给过法国队，说明这个不是说状态的问题，可能实力啊等等，包括主教练的排兵布阵啊，这个波波维奇赛后被批评的很多。这场比赛法国队的埃文·福尼尔是得到28分，另外德克洛13分啊，戈伯特14分9个篮板，而美国队这边看看全是大牌，这霍勒迪18分7个篮板，阿德巴约12分10个篮板，小帅尔杜兰特10分，另外利拉德是得到了11分。 所以在咱们赛前都说，虽然说梦之队啊在热身赛表现并不好，但是毕竟他是梦之队啊，毕竟是都是 NBA 的这些大牌的球星，那捏合在一块儿，只要适应几场，到了奥运赛场依然是谁来杀谁。 对， 但是很显然在跟这种长时间的适应 FIBA 的这种奥运的节奏，欧洲篮球的面前，好像美国队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那个节奏。 是尤其是这个规则， NBA 的规则跟国际篮球规则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再有就是这个主教练波波维奇，我看赛后好像已经有美国的队员就是那个意思，对他的排兵布阵啊包括整体的不满了啊。你想这个第一场就输，这梦之队的招牌如果砸在他们的手中，肯定会觉得这个脸上过不去的。你包括杜兰特、利拉德，这都是现役的 NBA 球星当中的超巨级别的。而且呢，提到这个美国男篮梦之队这个名号当年可是这个乔丹那波那一届打下来的，然后传承到科比，后来又詹姆斯一直传承下来的，所以说这个得用成绩说话才行啊。 托尼韦说他觉得这支美国男篮输球不算冷门啊，说这里有超巨吗？啊，超巨都没来，超巨也就是杜兰特一人 啊。您的意思库里，这库里没来是吧？ 就是 KD 一人，这肯定是超巨了吧 ？KD 肯定超巨。另外这个关老爷说利拉德那肯定也算是超巨了，是。 天朝梦想家说波波维奇有点蒙圈了吧？不说好了是满级号吗？满级装备吗？好家伙，新手村打得这么费劲，我觉得美国这个外挂号有点到期的意思。 是这个装备是没更新吗？ 还是说这个熟练度，应该是熟练度不够。一般说你说玩这个满级的号，您还玩成这样啊，说明这个主教练的水平可能是有一定的问题了。另外这边托尼韦也说重伤杜兰特不算超距了，但是杜兰特已经恢复了，在 NBA 的这淘汰赛当中已经展现他的依然如以前的那么猛的火力。是 啊，张翔说杜兰特是超距啊，不接受反驳，那我也没什么可反驳的，确实是超距。所以我们在 NBA 的这种体系当中，只要是有超距的球队，那还是能够展现一种完全是碾压式这种实力的。 对， 但是在奥运的赛场真未准齐。反正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美国队是依然是拿到了这块男篮的金牌啊。 对， 这次东京奥运看看吧，也许现在是在摸索着状态， 是 就像现在的中国女排一样。 另外一点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世界的各个国家的球员都到 NBA 打球，打了这么多年啊，说实话这个水平什么的不像乔丹包括科比那会儿的梦之队跟世界篮球差距领先的那么的多，尤其法国队啊，人家也都是吃过见过的球员啊，所以这个差距没有那么大，更多是看谁的现场磨合好，另外主教练排兵布阵更加的合适。 关老爷说杜兰特带队他觉得不行，领袖气质还不如利拉德呢。 您这就是说，但杜兰特的这个兑现能力很强，我只在网上兑现啊，就是他一般谁批评他，队友批评他，直接在他社交媒体艾特他。我看了好多这个，然后底下一堆人开始喷，杜兰特这一点很强，但是这开玩笑了，杜兰特实力上绝对是没问题的。 对啊，张强说有点没醒盹呢啊，我爱大鸡腿说梦之队有点这个梦幻了啊，有点像做梦队了，从梦四开始水平就逐渐在下滑，08算是反照的一届了吧。但是我们就看看吧啊，就 是 一场一场来看。但是男足的赛场，昨天的小组赛当中 ，A 组的第二轮，东道主又出战了啊，日本队对阵墨西哥，最终呢，日本国奥凭着久保建英和唐安绿的进球，2-1战胜了墨西哥，取得了两连胜，已经提前从小组出线了。在奥运男足的赛场上，日本也是有着很大的野心的。 他这一次日本队就是奔着金牌去的，我都不说、 就是、 不说是奖牌，大家看一下他这个阵容真的是相当的豪华，这个阵容打世界杯什么预选赛我感觉都没有问题，然后打一些包括之前的热身赛跟欧洲的强队打都能是打得有来有回，甚至能赢，所以确实这个队伍实力很强。 那另外昨天的女排小组赛的首轮较量当中 ，A 组两获奥运金牌的巴西女排首战了金大姐啊，金软锦领衔的韩国，还是巴西技高一筹，3-0完胜，三局的比分，尤其是开局打得非常的轻松，25-10。那第二局呢，韩国还是撑了一阵儿，25-22。第三局的比分是25-19，巴西的女排主攻费加雷得到了17分，拿到了得分王，而韩国唯一得分上双的就是主攻金大姐啊，金软锦拿到了12分， 是手还是不软的。另外，奥运的新兴项目滑板昨天是诞生了首枚金牌，这是来自日本的绝米熊斗，凭借高超的技术，以总分37.18是绝对优势，在主场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而巴西的凯尔文和美国的伊顿是分获银牌和铜牌。滑板明星尼亚休斯敦是挑战了高难度动作，但是因为摔倒失误而与奖牌擦肩而过。 在滑板这个项目上，今天上午11:30将要产生的是女子街道赛决赛的最终的冠军，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新项目。那昨天东京奥运会的体操女子资格赛当中，晚场的比赛，46岁的乌兹别克斯坦老将丘瑟维金娜跳马得到了14.166分，已经确定无缘跳马决赛了。而赛后，她也留下了很遗憾的泪水啊。跳马这是邱妈妈本届奥运会参加的唯一的一项比赛，现在她已经结束了奥运征程，8次的奥运会参赛经历也让她真的是成为了这个绝对的传奇。之前她就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奥运之旅，我们再向传奇致敬吧。追求自我的道路上，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丘瑟维金娜只是提前离开了东京奥运会的赛场。 没错， 人们依然期待跟他有下一次相见的机会。 是， 丘妈妈， 确实是个传奇，而且他所展现出来的对于孩子的这种爱相信在生活更大的层面是激励了更多的人。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的，走进冬奥会，我们关注一下昨天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天安门店隆重开业。新店位于北京中心天安门广场的东侧路，营业面积40余平方米，为消费者购买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增加了全新的渠道。而且呢，现在这个商品未来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就是特许的上新日，零售店也将会同步来更新全新的产品。 好了，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关注一下昨天的奥运赛场哈，您想把这个奥运小红花送给谁？另外第二个话题也说说，为了给女排加油打气，咱也说说咱在生活当中，您要遇到了哪些坎儿的时候，都是怎么触底反弹的呢？ 是，所谓的风雨之后就是彩虹，希望这个经过风雨见世面之后，中国女排能够重新看到太阳。 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在下个时段，也就是8:30之后，还有半个小时呢，继续回来。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这是一场欢乐无限的趣味挑战，这是一次脑洞大开的问答互动。7月19日至8月9日，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推出东京奥运会互动体验大型秀场，主持人化身奥运特别人类，寻找特别的对手，敢来挑战吗？奥特曼大挑战。 好，北京时间的8:31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东京奥运特别节目人在东京， 对， 雄鸡唱晓早间板块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啊，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刚才透过片花大家都已经是听到了，我们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依然是有一个全新的玩法，除了东京名侦探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奥特曼大挑战。在这个奥运期间，我们都会化身成这个奥特曼，就是奥运特别人类， 是 为您解读奥运的热门项目，完成1分钟的趣味运动挑战。昨天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大家伙应该已经看到了啊，就是王毅和夏萌的这一组。王毅是挑战了1分钟对墙颠球。 是。 就是因为王毅颠多了，所以女排0-3输给了土耳其。 哎呦， 所以大伙儿可以继续去向王毅啊发起挑战。只要是挑战成功的家里人，我们都有机会为您送上纪念的礼品啊。只观看我们的主持人挑战短视频，带话题标签“奥特曼大挑战”啊 ，man 就是那个 man 啊，是人类的这个 man。发布你的挑战短视频内容@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啊，我们会把这个奖品送给大家。今天我跟康乐的挑战内容是什么呢？ 今天这个内容这是跟体操有关系的吗？ 对呀，今天晚上6点就是体操的男子团体决赛了。 行，那我其实想挑战一下平衡木的，我平衡能力特别强。是， 哎呦呵， 没有， 平衡木就是这场地不好给你找。 开玩笑，开玩笑。惠小凡，要不然你这个举重型啊，是吧？ 我举 胜利军这是吧，力量这么强， 你别给我挖坑行吗？我的 我的举重，我硬拉可以，但是硬拉也就仅限于健身房。 嗯，行，那体操这个，要不然你就来个技巧型的吧。 技巧型的，一分钟。 啊， 一分钟是对标男子男团决赛的 啊，男团。 咱们其实一直在一个项目上一直很有优势， 嗯， 啊，就多年以来那都是产生名将的一个项目 啊， 就是男子吊环。 哎呦，那这咱们挑战什么？挑战这个落地这一下是比较稳吗？ 一分钟，咱还是一分钟啊，一分钟吊环引体向上嘛。 啊，哎呦。 以质量取胜，行吗？不以数量，以质量取胜。 咱要是比这个项目，那我必须得说 啊，你是行家。 不是，你赢了。 为什么呀？ 因为昨天我为了致敬中国举重 啊， 我是在健身房练了好多组这个推呀，各种推啊，就是手臂有一点酸酸的，所以我感觉我这个赛前的状态好像没有你那么好。 哎，没关系没关系，这一切都看临场发挥。 是 啊，今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我跟康乐先来一个个人的啊，我们的自己的记录啊，就是一分钟吊环引体向上啊，大家伙可以向我们发起挑战。当然我们也把奖品啊，如果啊您要是挑战成功，并且我们的这个发出的短视频点赞数咱设一个 超过点赞数超过8888吧。 哎呀，那有点太多了 啊， 超过1888吧。 行， 嗯，那我们就跟大家有一个约定啊， 是 在挑战成功，我们直接带您上，最近不是鸿星尔克挺火的吗？ 对， 线下店都卖断货了 啊。是啊，关键是咱如果去的话，如果现场已经卖断货了，那不怪我们俩了。 对，我们，但是我们这个约定就在这儿放着啊， 是 只要大家点赞超过1888， 对，如果没 成功的话， 哎， 嗯， 然后没卖断货的前提之下，霍小凡，你送大家一个什么？一件T 恤怎么样？ 一个运动套装吧。 啊，套装 啊，一身的套装。 行， 嗯， 那我也是，就是如果 双鞋吧。 行 啊， 好，就给 凑一身 全乎了 啊。 行，没问题。 好了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平台。 嗯， 当然昨天的奥运赛场，您会把小红花送给哪位运动员啊？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互动，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 APP， 参与到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的活动，上传个人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就有机会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当然昨天的运动赛场，大家更多的小红花啊，都是 对 要送给 跳水的 沈丽君 啊，还有举重的。是 举重的，真的是在昨天的这个奥运赛场当中是最吸睛的一个赛场。 嗯，对。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说了，王涵曾经有过这个退缩念头的，就想退役的想法的，但是最后坚持下来了，说这个小红花绝对是要送给王涵啊。另外这个施廷茂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我们也继续来听一听啊，两位选手，尤其是王涵谈到了他的坚持啊，还是让人很动容的。 我是2003年10月份先来了国家队，2008年来的时候就会想要，就是会想完成就是梦想啊，而且那时候就有了追求的目标，到现在一直，我觉得我是触碰这个梦想最近的时候，但是有遗憾，所以我会坚持这一届。给了我机会，让我参加了双人，我觉得我得抓住这次机会，而且这个机会会离领奖台会很近，所以我就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不让自己就是说有机会休息。 是，确实王涵之前也说了，里约奥运的周期他眼见自己没希望参加奥运会了，当时就是犹豫了，就回到国家队发现自己实力其实还在提升当中，就让他充满了希望和动力，于是就是一直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之后，他也用他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一直坚持下来，还好等来了一块奥运会的金牌啊。而他这种坚守其实比得到奥运金牌更加的难能可贵。 当然我们也是继续关注到了中国力量啊，举重赛场李发斌啊，他在赛后也说自己的那个金鸡独立的动作，一下就冲上了热搜。他说真是因为自己核心能力比较强， 对， 所以呢能做这样一个调整。李发斌的核心力量到底有多强？你来听他自己说一说。 精确的感知就是杠铃重心全偏了，偏到这边的时候要给它尽力的给掰回来，如果是很快的去抢的话、嗯、可能要造成失败了，然后就给它硬生生的这样掰回来，然后掰回来的时候可能会找重心嘛，脚就不自然的就抬起来了，然后去找那个重心。我的核心力量的话应该在队里的话还是公认的是比较强的，然后我背部也能夹手机啊，然后那个平板搭桥的话也能负重个90公斤百多公斤这样的，然后在小肌肉这一块的话那个肌肉的线条还是比较好的，核心这一块的话还得感谢咱们总局的安排，因为当时的话是有要提倡那个体能核心的一个训练，然后我练下来哦，感觉核心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提升。 是，像李发斌这种这个背部能夹手机的， 嗯， 这要放到健身圈里边，那绝对是 大神 当中的 大神， 是啊，歌中之歌。 Kelvin 家里人说这斌哥。凡尔赛本赛啊， 嗯， 太烦了，真是这个凡学学到了这个绝对的精髓， 对， 就是李发斌，而且他特别可爱的一点是，每一次大赛之后，他都会在社交媒体上跟他的粉丝们报个平安， 嗯、 就是这次我没事儿啊， 啊，是 一切很好。 这个大脚星叔叔说夹手机这动作没理解啊，昨天晚上练了很久，就背部夹手机，怎么夹不着啊？啊，因为。咱普通人啊，背部首先您得有这个肌肉练出来，很厚啊。 您的这个背肌，这个背部的这个括约肌，首先得特别的厚实， 对， 你才有这个基础。然后手机放在那个两块背肌中间， 还得有劲儿。 哎，对你就是往后使劲儿的那一下， 嗯， 还得特别有劲儿才能夹得住，所以这不是一般人能挑战的。 是啊，这边一号线说了，经济独立是为了保持平衡，是啊，为了保持平衡，但是一般人的这个平衡，如果那个时候可能就失误了啊，就是因为李发斌他这个核心的力量特别强，所以他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是， 当然我们也说到了中国女排啊，大家伙儿在就跟女排一样，人生当中哪有没有坎儿的时候、 啊？是、啊， 但是有坎儿的时候怎么触底反弹，给他撑过去，那个是最关键的。昨天的女排确实进入状态相对比较慢，尤其是一传还有拦防环节出了很大的问题，大家伙都说哎呦这拦网都差到让我们觉得真不多见、 嗯、 啊。后来防守环节上也是显得准备不足，所以这个难以形成任何的这种反击的机会，而土耳其呢做的准备非常足啊，越打好像越能打出那种气势来但是接下来中国女排要面对的依然是非常强劲的对手，美国女排、意大利女排啊，这都不好对付。 是，当然了，按照这个比赛的规则，两个小组当中前四的球队直接晋级到四分之一决赛，所以说中国女排输这一场，那并不是世界末日啊。未来的比赛好好打，依然有希望，而且咱们照搬里约之前的一种经验，万一中国女排还是像之前那么的慢热，是吧？一点点找回状态那可能球迷们会觉得心里边更好受一些。我们继续来连线排球评论员丁文斌，他说下一场战美国队，中国女排要放平心态，要做好发球这个环节。 那么时隔一天呢，中国队将对阵美国队实际上中国队呢下一场需要调整呢，首先就是心态，因为这些球员有7名球员是经过里约奥运会的历练，他们在里约奥运会当中也是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也很清楚奥运会比赛的惨烈和难度。他们通过第一场比赛呢，我相信一定会进行快速的总结，调整心态。首先呢，先保证把应该赢到的球赢下来；第二个呢，保证小组出线；第三，就是争取更好的小组排名，因为后边的队伍，比如说美国队、俄罗斯队和意大利队，这三场比赛实际上是至关重要。那么在对美国队的比赛当中呢，还是要想办法把发球这个环节做好，因为美国队是一个快速进攻的特点，那么我们必须要通过有效的发球来抑制它的快速进攻。如果像土耳其队这种比赛，我们没有抑制住它的接发球，那美国队两边拉开的速度要比土耳其的速度要快很多，同时他的两个副攻，一个阿金拉德沃，一个奥格波古，他们的快攻的能力也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我们可以效仿土耳其今天的比赛， 他在第一局土耳其的发球失误就高达了五分，但是他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今天三局的发球失误只有三分，但是我们的发球的攻击性和性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所以对阵美国的比赛，第一还是要放平心态，第二就是要从发球这个环节做起啊，尽可能去冲击美国队的接发球，同时我们增加我们这种拦网的判断和有效拦网的能力，来增加一些反击，把我们的多点进攻和快速进攻的特点也要打出来。我相信中国队会在下一场比赛能够尽快的调整好状态，为球迷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哎，看到很多家里人都在我们的几个平台上在互动啊！刚才我们说今天的奥特曼大挑战，我跟康乐的这挑战项目是一分钟吊环引体向上拼质量，不拼数量。有家里人说：“哎呦，别了吧，你们俩这引体向上太剧烈了， 是 不行，换一个项目。 要不是咱们换一个今天和昨天最火的 啊， 竞技独立， 这平衡这也是在体操项目当中也是很重要的 啊。对呀、啊， 就怎么去挑战平衡。” 是，咱们不像这个这胜利军那么厉害，但是咱们是吧，稍微也来点重量， 来点重 双手 啊， 对呀、啊，提一点什么，然后来一个金鸡独立 啊，一分钟之内， 或者来个白鹤亮翅，对呀、 啊，一分钟之内啊，还是挑战一下平衡性， 没错， 看谁坚持时间比较长， 对 啊，一分钟那、 哎、不，咱不设时间， 不设时间了， 对啊，不设时间，看谁坚持的时间最长。但是你如果稍微动一点，那就算犯规了。 啊、嗯，对，另外一个人可以在旁边做干扰。 哎，可以逗他呀什么的，是。 行啊，今天我们把这挑战完成了，大家关注一下。 没错，没错，这个有意思。 抖音账号啊。 是。 这边很多家里人都在说女排，8338说女排首战失利，算是坏事变好事吧。 嗯。 希望一盆冷水激醒姑娘们，抖擞精神迎接下面的胜利。 对，确实是啊，这。一盆冷水三伏天浇身上啊，确实得一激灵一激灵，但是这没准是好事呢，是吧？就像上一届比赛当中啊、我们也反复给您回顾，中国女排刚开始也是输球，一点点找回了自我。周扒皮他说了，热身赛就看出来了，今年中国女排有点够呛啊，说遇到了再加上点儿背啊，得认清形势啊，希望他的中国女排的慢慢的这个运气能够变好。 这边还有家里人说这一届东京奥运会的金牌的大预测啊，核桃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拿八金，日本这回有五金的能力， 对， 哦，日本确实在作为东道主这一届，尤其是在游泳啊，还有田径、这两个大项上，真是有着很大的野心的， 没错，而且有很多项目呢，中国队和日本队直接两个队进行 PK，所以真的就是一块就当两块了，如果说按照双方这个对比的来说啊。另外这边呢还有朋友798说了，咱俩今天这奥特曼大挑战，要不然你俩就挑战一人一手 一桶油吧， 一人一桶油， 这个 然后金鸡独立呀、啊、 哎呦喂， 一人一桶油那太不平衡了，反正两桶油我是够呛、 我也是不一定能行 你 我这实力也有限啊，昨天这卧推就是为了致敬中国举重队啊，推多了是实力稍微受损。 核桃说：“金鸡独立，那脑袋顶上还得顶一苹果 啊！哎，这个行啊，那这个可以说是射击以后咱们挑战这个是吧？啊， 这项目也够刺激的， 就是太刺激了，也不能挑战是。这边托尼伟说，女排能不能进四强，得看朱婷伤势如何。确实，咱们刚才给您分析到了，朱婷这伤如果还是这样发不上力扣球的话，她不止发球扣这个发不上力，昨天我看。”土耳其队这个人家这个发球的时候找朱婷，朱婷接发这一下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真的是啊，伤势的原因造成的啊，所以也是队内的尽快调整吧。张翔依然在坚持说，康乐你必须一手一桶油、啊、 哎呦啊，是，那我这是橄榄油还是什么油，您给我挑一挑啊。这边还有朋友我看提到的说小红花说要送给一些没有得到金牌的选手啊，他认为这像得到铜牌得到银牌同样是难能可贵的，这是快乐使者说的确实我同意您的观点，咱们不能为金牌论，所有运动员只要参加比赛了拼尽全力的都是 非常值得尊重的。 嗯，当然说到了女排，义薄云天说大赛的状态确实需要调，之前的比赛太少了，适应不了这个刺刀见红的奥运比赛。土耳其的状态好啊，但是有点出来的早了点，不确实我们跟土耳其相比的话，人家那边是没有停下来国际的大赛的， 是 都是跟这种正差的对手在去积累着比赛的经验，但是咱们这屋一直以来就是就是在日本有一个这个热身赛， 对，跟日本队 测试赛， 是、 其实世联赛当中也就那么回事了、 是，所以说人家的节奏你感觉马上就是大赛节奏了，上来就跟你玩这个动真章的，而我们这边好像还是在有一点蒙圈啊，甚至缓不过来什么的，这个真的是比赛一场接一场，下一场又是很强的美国队，能调整过来吗？ 嗯，我们真期待着，我们也相信郎指导有这样的调整的功力，在里约的小组赛当中我们不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啊， 是 就希望这一次在人员上调整得更好一些。钉子说还是首金的00后射击小姑娘杨倩吧，把这朵小红花送给她，毕竟既是首金又代表着未来。刚才还有家里人梦生说小红花送给射击队被网爆的两位小花，真的这一次的没有想到啊，奥运赛场一开场又是这么特殊的一个情况之下开赛，还会遇到这么多的网络暴力，所以键盘侠是无处不在的。 没错呀、键盘侠一定手下留情啊，别在网上重拳出击啊，在现实就唯唯诺诺。这一般键盘侠，我感觉到啊，真的是看篮球、足球都有很多键盘侠，各种比赛一输，甚至你稍微做出一点不符合他们预期的这个举动的时候，就开始喷喷喷喷喷 喷。 哎，柿子。跟你说说康乐，你可以拿清凉油啊 啊 如果坚持不住了还可以提提神 这个是真粉丝啊，您是真好是、 哎呀真是，其实那也是挺好玩的一个画面、 如果清凉油咱们得是这作为干扰项目啊，是吧，比如惠小凡你正在提这个桶的时候我给你抹点清凉油， 太狠了、 干扰你了，是 有一点那个辣椒水糊眼睛的感觉， 然后你可以往我的鼻子上抹点辣椒水啊。虽然我不是湖南的选手，不像我们举重选手那么能吃辣的啊，但我也是平时对于辣也是非常喜欢的。 彬彬有礼说，奥运赛场的小红花啊，送给所有参加奥运会的体育健儿啊，加油吧！ 是，这边还有朋友，也是说，让我们再说说现在奥运的奖牌榜吧啊，给您再。嘚吧两句啊！现在中国体育代表团是6金1银4铜，总数11枚，暂列第一；东道主日本队5金1银，总数6枚，暂列第二；美国队4金2银4铜是暂列第三啊。第四到第六分别是韩国2枚金牌、俄罗斯奥委会1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及意大利1金1银和3铜。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也就要马上结束了啊。 是， 还是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在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还有半小时的东京快报的午间版，晚上5点到7点是晚上的特别节目金戈铁马的时段，而体坛夜话的时段呢变成了9点到10点半， 对， 而在全天的整点时段还有多档的奥运资讯，也就是东京快报为大家推出，到时候您也继续来收听。那今天我们的党史系列带来的是旗帜的宋学文的故事。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在北京有这样一位快递小哥，他10年间配送了30多万件包裹，行走过32万公里，零误差，零投诉，无安全事故。凭着在平凡岗位上10年如1日的坚持，京东物流的宋学文不仅把寄送快递做成了一门学问，还将一流的物流保障带进了相约北京冬季体育测试赛场。